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香露，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三。今天呢又有一大波职位等待大家啊。其实说到职场人的这个入职啊，那么就不能不说前一次工作啊，离职。所以今天一开始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离职后应当注意的事情。比如说有人抱怨说，我们那个离职的同事老来公司里面，你觉得这样好吗？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嗯，雨田你怎么看离职的员工老回公司跟原来的同事叙旧？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好。 不好在哪里啊？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给就是正在办公的员工可能有一些打扰，就是破坏了人家正常的这种工作节奏。 嗯， 有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回来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啊，觉得就只是找同事聊聊天啊，但其实可能同事正在忙自己的工作啊，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可能会打扰到别人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和效率 啊。就是你是没事儿过来叙旧，大家呢手头上都有一堆工作还要接待你，是吧？当然你可能是找某一个跟你要好的人，要不然的话你也不能来，对不对？但是别人都认识你，都看着你， 对对对，会有点尴尬， 有点怪怪的，是吧？你现在这么闲， 对对对， 我们还这么忙啊，累跟狗似的。然后呢，你还在这儿谈天说地，有一种强烈的不平衡感油然而生。 嗯，可能也有一种，咦，你是不是过来炫耀的？ 哦，你看当时你走是对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扰乱军心了。 扰乱军心是不是？啊，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离职的人他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回到原单位？ 嗯， 啊，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是有没有一点点炫耀啊？ 嗯，对，没错，他的这个态度啊、语气啊，然后还有说话的说的一些内容啊， 嗯， 都很有可能会让老板觉得战战兢兢的。你可别再给我把其他的我的得力干将给我挖走了。 哎，其实雨田说的这个就是离职员工回原公司最不喜欢看到的人就是老板，老板也最不喜欢看到他。 嗯，没错。 啊，如果说扰乱军心又带走更多的人的话，那让老板情何以堪呢？ 对对对，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案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前一段时间在杭州啊，有一件事情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就是七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和一个打算离职的员工，以及两个还在职的员工，啊，七个加两个加一个，在一起吃了个散伙饭，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公司老板看到之后，把聚餐的这个照片发到公司的群里面，让参加聚餐的两个在职员工主动提交辞职报告。 哦，这个新闻好像我之前有听到过。 是啊， 对对对，曾经在微博上面也有过热议啊。 老板说了，这种现象发生好几回了，一个月我看到3回，

啊，然后包括一些机密的，你自己的一些文件呀什么的，你在离职时候你都要自己清理，就是清理干净。 对， 然后不可以把你公司里面你所从事的这部分工作涉及到一些机密部分的东西你去泄露出去，这个就违反了一个合同上面的，就可以告你的。然后他说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包括有的时候就像他跟同事也是会通过微信去交流工作，这个时候他说如果说要删除这些聊天记录，他说他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对对对，没错， 是吧，你要是让他们断绝往来的话，该断绝会断的，不用老板来 没错 的 您说这个是 是吧，老死不相往来绝对不会因为老板的意志让他们有所改变啊。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大家怎么来看啊离职后应当注意的事情呢？我们即将发布的是职位信息，各位朋友请接招。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接下来要为大家发布的是职位信息了。其实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不管是你和他的关系是原来的上下级的关系，还是一个平等的同事的关系啊，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在这个社会上彼此维护好自己的这种友谊也好，或者是普通的关系也好，不要给自己树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发布职位信息。首先呢，要介绍的是几个事业单位的这个招聘信息啊。新华社、中国气象局、国家大剧院，目前正在招人。我们请玉田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首先呢是新华社，它启动了2019校园招聘，有200多个岗位正在热招，即将走出校园的这个准应届生。它要求呢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然后还有就是全国普高学校全日制统招统分的2019年应届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还有就是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相符，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还有本次招考不面向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所以相关的这个具体的招聘信息可以关注新华社的社会招聘。专业需求和岗位情况上面呢，新华社此次有60个部门单位分社计划招收200多名201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他的专业涵盖了外语类、新闻学类、政治学类、中文类、经济类、法律类、通信技术类等等。然后这个想要应聘的这个准应届生们可以登录新华社官网，也就是job.home.news.cn， 并按要求进行注册报名，可同时报考总社和分社各一个岗位。它的报名日期是2018年11月13日至27日。在线的咨询邮箱是新华社招聘，它都是全拼 @新华.org。 好。特别是明天下午2点会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中传讲堂举办校园宣讲会。如果听众朋友您的孩子正在找工作的话，不妨可以去听一听啊。这是新华社、中国气象局，这也是一个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目前哇招2000人呐、招2000，当然这个包括的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气象局啊。这么多人， 没错， 想去气象局看天气吗？ 对，然后如果对中国气象局此次招聘感兴趣的，可以登录气象人才招聘网，各省区市气象局直属单位官网及各用人单位公布的其他简历接收渠道进行报名。 好，招2000人啊。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的这个。我先说一下时间快截止了哈、是到后天的晚上5点就截止了。目前呢招音乐项目主管、戏剧戏曲项目主管、演出统筹主管、网站编辑、艺术交流主管、组织宣传主管、人力资源主管等岗位。这应该是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的是吧？ 对。 国家大剧院呢是北京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的事业单位啊， 对， 招聘的这个截止时间呢，报名截止时间是11月23号下午的5点。 嗯， 好，再来看一下一家这个央企目前也在招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因为项目很多啊，那么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这块呢有这个普通的校园招聘和这个为它的人才储备哈、啊、所进行的这个招聘， 对， 分为两个计划，一个叫俊才计划。还有一个呢是普通的校园招聘，招聘的专业有很多，新闻学、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能源与动力工程，还有电气工程和自动化、计算机技术与科学、工程管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等。这个报名方式是登录他们的企业官网。好，接下来呢是一些这个民营企业的招聘信息啊，岗位就比较多了，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第一个呢是库尔医疗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这个是北京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主要是做一些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在房山呢有他们的生产基地，大概是这么一个做生物医药方面的公司啊。好，目前呢招好些职位，第一个叫外贸跟单员。 这个外贸跟单员呢，他的薪酬是4000到6000，招聘人数是一个人，他主要就是负责下达生产任务单给相关部门，跟进物料到场，生产前确认所用物料是否正确，跟进生产，及时反馈进度，还有就是衔接业务员与各个部门做好协调工作。要求呢，就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应届毕业生也可以，有外贸跟单工作经验者优先，要求工作细心耐心。 这个招一个人啊，4000到6000。另外呢，招50名包装人员。这个包装人员的要求不是很高啊，18到40周岁，初中以上学历，会拼音字母和算术。能吃苦耐劳。工作内容就是分拣、收货、上架、拣货、包装、理货。但他这个工作呢，有早晚班。 对， 需要适应这个工作时间的要求啊。每个月是挣4000块钱。 然后接下来呢是出纳，出纳他的薪酬也是4000到6000，招聘人数是两个人，主要就是负责日常收支的管理和核对，以及办公室基本账务的核对，还有就是负责收集审核原始凭证，保证这个报销手续及原始单据的合法性、准确性。还有以及现金银行存款记账，还有准确的进行录入。 在这个职位的要求当中啊，有一条就4个字，人品端正，再加上一个惊叹号。 对，这个因为确实是跟钱打交道， 这是一个职业基本操守的问题，是吧？ 没错， 做出纳都需要啊，这个做事认真负责，同时呢不能够被利益啊 对对 所驱动。 没错。 好，要求呢是大专以上的学历，会计学或财务管理专业毕业，2年以上的出纳工作经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经验啊，要有2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有双休，有五险，有食堂，有宿舍，还有下午茶，另外交通有班车接送。因为工作地点在房山， 对，可能 比较 远。 是，还有招一名保洁。保洁呢一个月挣3000块钱，这个主要是负责他们那个实验区的这个保洁，包括什么台面啊，试剂瓶啊，试管啊，这些仪器的清洗工作。好，工作地点刚才说了，在房山区的这个窦店镇。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8601366137，18601366137，联系人陈杰。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下面是一家物业公司在招人，北京中湾置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 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具有物业管理的一级资质啊。那么目前他们招很多服务人员，比如说有客户服务管理员，还有前厅服务员、商品防损员、空调工、接待员、热菜厨师、弱电工程师。其实北京这么大啊，确实需要很多的服务岗。 对，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家公司提供的这些岗位都有哪些要求，待遇怎么样。第一个岗位是客户服务管理员，招35人。 对，然后他招的人数多，然后薪酬是3000元以上，要求是具有2年以，怎么又是这个？这又有点问题了。没事， 问题我们就跳过啊。如果他们写的不好的话， 跳过。他这个主要就是负责正常工作时间管理处客服部的电话，然后进行客户来访接待。还有就是进行出具部门例会会议纪要啊，然后负责客户的 投诉。 对 啊，这个要求特别多。因为他主要是做物业的这个客服嘛，还有什么缴费通知得要他来负责，是吧？还有就是发放维修单，因为还要跟那个维修部门配合，另外还要配合工程部查抄电表啊， 对， 另外呢还要对接一些比如说车位租赁呐、场地租赁呐啊，这些还要呢做一些这个库房的管理工作，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工具的领用和发放的工作。哎呀，这个客户服务员事无巨细呀。 对，感觉负责的任务很多。 当然他们可能是派到很多项目点的，所以招35个，不能是一个物业项目招35名客户服务员，然后一人负责一摊儿，那就太轻松了，是吧？ 对对对， 他这个薪酬写的是3000元以上。 对，他肯定还是会根据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表现啊，可能后期还会有一个薪酬上面的一个提升。 对，这个对于学历啊年龄倒没有太多的要求。 没错，他的任职资格其实还是比较就是宽松的。 另外招10名前厅服务员。 这个前厅服务员他主要就是负责写字楼前台的这种接待工作，还有就是客户的来访登记、来电转接，还有客户指引工作，以及负责日常工作的一些记录。 就是我们现在啊去一些这个写字楼办事儿啊， 对， 不都有一个前厅接待吗？ 没错。 那么都是一些物业公司啊指派的啊，到这个项目点到那个项目点去工作。 对。 那么他刚才就是雨田刚才说了，他们有一个要求叫形象好、气质佳，那是不是更希望女性去做这个工作呢？ 对对，可能女性会更有亲和力一些，觉得。 对，但是人家也没有写。 对对对，没有具体写明。 是，对。薪酬是3000元以上啊。另外招10名商品防损员，这个主要是负责这个巡查呀和这个安全方面的工作啊，招10名，薪酬是3000到4000。这个应该我觉得男性更适合一些，因为还有夜间的这个巡逻工作。 对，而且说了要身强体健。 能打。 对对， 是吧？能处理这个突发的情况。 对， 能够把坏人制服，是吧？ 没错。 那你要多给一点，是不是？人家有危险，这个工作有危险系数。 对，所以薪酬上面可以再讨论， 再讨论一下，是不是？好，另外招15名空调工，这个应该就是做这个空调维修方面的工作和这个运行的这种巡视的工作哈。 对，他要求呢是高中以上的学历，然后2年以上大型楼宇中央空调维修或运营工作经验，具备大型中央空调机组及暖通给排水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巡视检查的技能。 这个还要有制冷专业的证书。一个月给3000到4000。 对， 招15个人。好，另外还招1名接待员。这个接待员很有意思哈，看这个要求好像是在一个学生宿舍里面工作。 对，他这个写的是就是根据校方要求分配学生宿舍，还有就是组织服务接待人员办理学生入住退房等手续，还有就是向公安机关及时上传入退宿人员的证照变更等信息。

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每周三我们的节目都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刚才我们发布的是一个物业公司啊，带很多项目在招聘人员，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学生宿舍的这个接待员啊，还要接待外籍人员，所以我们估计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园里面的某留学生宿舍的这么一个接待员哈，会外语的话呢，一个月能挣4000到6000，但我觉得接待员他这个工作，他的这个时间也应该是24小时的吧，是不是几班倒呢？大家要问清楚啊。另外就是那儿应该要提供住宿的地方。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啊， 没错没错， 宿管员是吧？ 啊，对对对， 都住在那一层。 但他写的是一个接待员，就 接待员， 对，可以再具体问一下。 你看他里面有好多的工作，比如说，办理这个住宿啊、退宿的手续啊，还有跟进外籍人员的这种信息啊。接受日常学生的这种诉求协调处理啊，还有跟进留学生宿舍费用缴费情况啊，还有就是对保洁等分包公司进行工作监督啊，你看，还有这个监督的要求， 对， 配合楼长办理其他工作，检查宿舍安全，每日进行巡视检查，所以他不仅仅只是在他那个小屋里面，还要走出去，到各个房间里去， 对对。 还要接待各种外来人员。你好，我来找我的老乡。你老乡叫什么呀？他的名字叫詹姆斯。 学的好像啊，老师。 雨田，你还记得原来你们上学的时候那个宿舍大妈或者说大爷的一些故事吗？ 我们宿舍阿姨挺可爱的，然后她是，我记得印象最清楚的就有一年冬天。然后天特别冷，然后我们宿舍因为就突然特别想吃火锅，然后我们就偷偷拿平常就热奶 热得快那个， 对，就热奶的那个小锅， 热奶的奶锅， 对，就小奶锅，然后它是那种电的，就是啊，然后它可以就迅速加热， 让用吗？ 不让用，然后就被阿姨发现了，然后就没收了。但阿姨特别好，她就从家里面打包了一点她就自己做的火锅，然后后来第二天拿来给我们吃， 热的还， 对，热的， 哦，这么好的阿姨， 因为她家离得特别近， 所以第二天他就把他自己做好的火锅然后拿过来给我们吃，说不要做就是威胁到你们自己人身安全的事情，想吃跟阿姨说，阿姨给你们做嘛。 这是家味道啊，家的味道， 特别感谢， 暖心是吧？ 对，特别暖心，到现在都记得。 最近这几年啊，我觉得好像网上有一些网红宿管员，网红阿姨，有些阿姨她会每天在那个一层啊写天气。今天要注意点什么？ 对，今天不许露腿 啊！是， 今天风大， 所以当有些学生毕业的时候呢，特别的依依不舍和这个阿姨们啊。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岗位，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啊，它其实还有很多人情味在里面。会看到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啊。 对对对。 所以也是有成就感的一个岗位。 对，没错，很有成就感。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也没有说到这个工作地点具体是在哪个学校，大家可以再问问。另外还招两名热菜厨师。是做热菜的，不是去热菜的啊。 对， 招两个，薪酬是4500到5500，我们请雨田介绍一下。 对，他主要就是这个热菜厨师呢，他就是服从项目经理及厨师长的工作安排，然后就是负责编制套餐及家常菜的开单工作，并且按照菜谱制作菜品，菜品做到荤素搭配，营养科学配比，以及做到色香味俱全。每日上岗前呢，要求检查个人的仪容仪表，着装要干净整洁，还有就是要定时对工作区域内的食品进行检查，确保没有过期发霉这种调味包啊，调味品什么的。 好，我从他这个要求当中我分析啊，包括从薪酬当中来猜啊，4500到5500一个月，这个厨师应该不是在那种对外营业的那种餐厅里面，可能是为这个大楼的人做饭，或者说某种员工食堂里面工作， 对，可能员工食堂 啊，我是这么一个分析啊。招两名，4500到5500。再来看另外一个岗位，弱电工程师，招一名，薪酬是8000到10000。 这个弱电工程师他主要就是负责各项目弱电专业的设备运行方案、操作程序、应急预案、维保计划还有工程培训计划等文件的审核，还有就是根据各项目弱电专业工程改造技术方案的建议评定，还有就是弱电专业工程类服务合同、供应商的服务、产品的质量评定等等。 对，负责公司网络运行管理和网络主管的工作指导啊，这个岗位呢，他又要负责项目，又要管理，所以薪酬呢就是稍微高一些。另外要求有2年相关的工作经验，如果有建筑施工或者是管理的经验，那是最好的。另外就是熟悉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还要熟悉智能建筑相关系统的原理及应用，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弱电工程师啊， 对， 还要了解智能建筑，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智能建筑特别有意思，它能够随时计算出来这个大厦里面有多少人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之前我曾经看到过咱们央视有一档节目里面特别神奇，就是他不仅能计算出来今天上学的人有多少，他还能根据这些上学的人算出来今天有多少学生能在食堂吃饭 啊！你看， 哇，我当时就觉得太神奇了，对对。 所以这个厨师要特别感谢， 对，没错， 这个设计者是吧？ 对，配菜别做多了。 好，那么刚才所说的哈这些岗位呢，统一和这个号码联系1381069826413810698264。那这是一家叫做北京中湾置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机构在招聘。下面是新疆大厦在招一些服务人员，新疆大厦啊，那么在这个西二环西三环之间，如果大家去那儿吃过饭的话呢，就应该还是有印象的啊。 对。 招前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消防安全员、保安员、后勤管理员，我们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首先呢，前厅服务员他的薪酬是4000到6000元，招聘人数是20个人。 嗯， 然后他呢是会提供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年底双薪、还有年终奖、员工活动等等。他这个前厅服务员他要负责的是产品销售，还有就是店面收银及清算整理店面账务，为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要求是年龄18到25岁，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品行端正，吃苦耐劳，中专以上的文化程度就可以。 前不久正好我去了一次，我觉得他们那边的服务人员颜值都还挺高的。 是吧，您吃饭也是赏心悦目啊呀。 是啊，碰巧去了一次啊。好，那么还招20名客房服务员，这个薪酬是3500起。其实我们刚刚做完一期这个节目，在和资酒店这个客房服务员的薪酬也就是3000多这么一个水平。 对对对， 其实我们希望再提高提高，因为他们的工作强度挺大的。 对， 那天我们请的嘉宾说，他们平均每个人呢一天要打扫16间房子。 哦， 16间，有的房子其实挺难打扫的。 对对， 挺辛苦的。这岗位确实要想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啊，不容易。 对， 嗯， 然后他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负责清理房间、更换床单被褥被罩，然后还有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及标准做好房间客房的卫生整洁、悲剧清洗、物品摆放等工作。 年龄是30至55周岁啊。还有就是招20名餐厅服务员，那么这个薪酬是面议的啊，除了这个啊，其他的呢都是有明确的薪酬的。 对， 餐厅服务员我们就不多介绍了。那么此外还招20名消防安全员，薪酬是2700到3500，这个要男性，40岁以下，高中以上的学历，主要是对场馆区域的消防隐患进行检查，并且汇总上报啊。另外就是要参与这个一些比如说消防设施的检查呀、保养和消防技能的训练。 对， 当然一旦发生火情你也得参与一些前期的处置。 对，所以他说要有实际消防工作经验的。 对，还要有消防管理员证。那么薪酬2700到3500。保安员的薪酬也是这样，2700到3500，薪酬是这个招20个人。年龄有要求，18到35岁。 还有一个要求是身高，要求1.72米以上。 1.72米以上是吧？ 对， 这个个高比较有安全感 啊。对，可能是。 另外招20名后勤管理员，这个薪酬要求是3500以上。 他这个后勤管理员要求是45岁以下，然后高中以上学历，有过施工单位后勤管理经验者优先。然后主要是协助办公室主任对生活区及食堂进行全面的管理。 好，地点呢在海淀区的3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6833-5599-8357，6833-5599-8357，或者15810977766，15810977766，联系人单爽。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下面来看一家民营医院的招聘。北京京仁博爱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招口腔科的护士、口腔科的大夫，还有导医、新媒体运营、市场活动执行和前台客服等等。那么首先来说护士，护士招5个，一个月呢挣4000到6000块钱之间。护士的要求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说工作内容我们就不多说了，说一下要求。 对，他要求是护理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的学历，要求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有护士上岗证优先考虑，身高1.6米以上，也是要求仪表端庄，口齿伶俐，对患者有耐心，能处理突发性事情。 另外招2名口腔科医生，薪酬是15000到30000。 这个要求呢是五年以上口腔临床诊疗工作经验，条件优秀的可以适当的放宽。那么要求是口腔医学专业专科以上的学历毕业，有口腔执业医师证书。具体情况呢可以电话详谈。 对， 招两个，招两个啊。此外招一名导医，薪酬是5000到8000。 这个导医要求呢是有医疗行业导医工作经验者优先，然后要求亲和力强，笑容温暖。 这个主要工作就是门诊的接待和预约。这是他的主要工作。另外招一名新媒体运营，薪酬是5000到8000或1万。就是 对 能力优秀者就给的高一些。 对，然后他这个新媒体运营，他就是负责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运营推广，还有就是策划执行自媒体营销日常活动及跟踪维护，根据项目制定的内容方向发布各种微信内容。 是需要他会玩微博、微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了解互联网文化，会 PS， 另外就是会写一些符合网民心态的这个市场需要的软文，有一年以上的互联网医疗相关工作经验会优先考虑。其实这个公司还是挺重视这个岗位的。 对， 另外招两名市场活动执行，薪酬是5000到8000。 他这个市场活动执行主要就是负责上级安排的各类活动的组织、执行、跟踪、总结，还有协助策划，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活动计划及方案，负责活动的主持，结合活动方案现场引导。 另外招两名前台客服，这个薪酬也是挺高的，4000到8000，要求是1米6以上，中专以上的学历，医药相关专业，形象好，气质佳，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13581855098，13581855098，联系人孟女士。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三我们会为大家来发布一些职位信息，聊一聊招聘就业的相关话题。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家做生物科技美容的公司，叫北京众享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美容仪器和一些护肤品。招3名人事经理，薪酬是10000到15000。这个要5年的人资工作经验。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制定人力资源的规划，主要侧重还是在这个招聘、绩效管理还有文化价值建设等方面的。 好，很好。我有时候经过一家美容院，在一个地铁里面啊，要 喊口号是吗？ 我能看到这个，听到这个。 对， 好，非常好，这种 感觉您挺有这个领导者的风范的。 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多美容机构，他们反正挺倡导这种， 对对对， 自我鼓励啊，互相鼓励这种企业价值观的， 没错 啊。还有招5名会计，薪酬是15000。这个要求是3年以上的同岗位工作经验，中级会计职称，本科以上的学历。招5名美容师店长，薪酬也是15000。 这个美容师店长他就其实就是负责店内的总体事务，然后还有就是制定店内的这个管理目标、经营方案，以及建立健全店内的这个组织管理系统。 另外招30名健康管理师，这个健康管理师啊，反正他这个写的呢是比如说为客户提供健康评估、健康咨询，但我更多的觉得呢这有点销售的感觉啊。 对， 是吧？ 我也觉得是， 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你的产品和服务上嘛。 对对对，没错，可能就是先给您这位顾客，我们先做一个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然后之后后期的话，可能再慢慢的将自己店内的产品进行一个推广。 是的，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对， 要求是一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有护士、健康管理师、营养师资格证书是优先考虑，有中医从业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当然这家公司啊给出的这个薪酬呢，貌似还都挺高啊，但是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他是不是和某些业绩绩效挂钩。 对，没错。薪酬它虽然吸引人，但是一定要问清楚工作内容。 是的啊。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13718722458 13718722458，联系人杨华， 工作地点在海淀区的西山创意园二区。下面是一家这个广告代理机构，叫北京双世达天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名字有点长。 双世达天河招七名网络编辑，这个主要是负责公司官方网站的内容的采编策划和页面的编辑，薪酬呢是6000到9000。 对，然后招聘七个人，他主要就是要求是计算机、通讯、网络等相关的专业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然后要熟练使用 PS， 了解 Java，还有优秀的文字功底，良好的专题网站的栏目功能的策划能力。 对，它其实是一个内容的工作啊，内容创造的工作，但是它的这个学历要求呢是工科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大家也可以问一问他们是不是做一些专业性的网站啊。 对， 另外招两名电子商务师，薪酬是6000到9000。什么叫电子商务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岗位职责。 电子商务师他主要就是负责公司产品技术的销售及推广，要熟悉 B2B 平台优先，不懂的公司可以提供培训，还有就是开展新市场，发展新客户。 所谓电子商务师就是在网上卖产品B2B 的，他们是啊，就是公司对公司的。 对， 要求呢是专科以上的学历，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希望他喜欢从事销售的工作，有比较强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另外招一名发行专业人员，薪酬是8000到10000。 这个发行专业人员就是根据公司发行总监他的领导，然后完成所管辖区域内的发行任务，协助发行总监制定发行团队中长期发行计划和目标，落实完成自己的销售计划，还有就是自己片区的合同金额的款项回收，负责发行及合同金额的款项回收，搜集行业政策及客户竞争对手相关行业信息，帮助公司启动新项目或重大决定时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持。 是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传媒公司嘛，他们所涉及的业务也比较多哈。 对， 从这个广告创意啊，到这个品牌管理啊，包括到一些媒体购买啊等等啊，挺多的。那么这个岗位要求是传媒营销或者是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的学历，形象气质佳，了解这个发行的工作经验。此外招一名财务助理，4000到6000一个月，这个工作呢我们就不一为大家介绍了，主要是审核财务单据啊，管理发票以及一些对账的这个工作。 对， 招三名社群运营，社群运营一个月开6000到10000。 对，这个社群运营它是负责区块链项目的社群组建，包括社群用户的拉新、日常管理运营和维护工作，还有就是社群内容的发布、话题的引导以及用户答疑，通过有效的这种运营手段能够提高社群的活跃度，然后推动用户互动。 反正做这个工作呢，还是挺有难度的。 对， 挺有难度的。 嗯， 包括你这块的项目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变化。包括政策方面的变化，也包括市场方面的变化啊。 对， 好，那么所有的岗位的联系方式呢是18500031981，18500031981。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职位呢到这里就全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那么大家呢在入职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电话详细的沟通一下对方的这个公司的位置啊，以及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以及薪酬待遇的详细情况啊，然后再决定啊是否去进行这个面试等等。另外也提醒大家呢，就是节目发布的信息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如果有单位要求您交各种比如说证件费啊，什么材料费啊，体检费啊，或者说各种押金等等啊，大家一定不要轻信。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离职了要注意哪些事情啊？离职入职其实是我们工作当中啊最常见的两种现象。我想说的是我们给前任东家